一跳，膝盖的关节走毁了，甩臼的肩膊多逍遥，无人能从没有创伤，唯求负伤偏偏起跳，三拍子三拍子的跳，叉过腰穿过高低潮，怀旧的时代里或看到很多空笑，不管几多已变成真，别为旧患而不敢跳，留下雨或已知单跳，还是你忙着算苍白，忘掉了曾梦的需要，喉咙在如常地呼吸，心里已经死了，不想最后手脚冰冻，浑怨未了，就继续发烧来追星，挨通就盼这一笑，能地奔跑穿了全身的胶布绷带，无法让信心动摇，如这曲必须跳，伤了手如足经络都伤了，当舞者一听到歌谣，又若起舞是那乱拍子方腔走调，执紧中指跳到剧中，用尽力量回光返照，仍在月圆舞曲单跳，还是你望着雪苍白，忘掉了寻梦的需要，喉咙在如常地呼吸，心里已经死了，不想最后手脚冰冻，浑怨未了，就继续发烧来追星，挨通宵如风骨，常听起别太早温耀，旧舞曲从头一起跳，大半生就盼这一笑，能地奔跑穿了全身的胶布绷带，无法想